点。北京时间19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一年前，我们生如夏花，为梦想努力前行。如今我们一岁了，创造982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开播一周年系列活动即将开启，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，免费领取缤纷礼物。6月26日 FM98.2 北京青年广播，聆听青春，见证未来。忠诚、勇敢、逆转、胜利， 天 哪，赢了！6月14号到7月15号，几十所高校，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，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.2 全频可视化电台，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。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，加入982游戏世界杯，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。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。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。 心愿，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，许愿池。 你好982啊，不知道现在大家结识新朋友的方式都是什么样的，反正像我这种比较宅的人，我平时就特别喜欢在家里刷刷微博。然后呢，我前一阵子在微博上认识了一个觉得特别投缘的网友，然后感觉他也是人也挺有趣的，然后我们都是比较喜欢平时去 live house 看一些演出，但是从来没有在 live house 遇到过，所以呢，我就希望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和这个有趣的朋友面基一次，然后有机会一起去看一场 live。 大伙为谁疯狂捧场，追随都不多想，我站在一旁用几人超狠拳扬，不计算谁心伤，不必伪装，我愿自在舒服，我是仙乐清楚，台下用不用护，我就是狂演出。 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， 火热来袭！

像你世界一般的身体，多热烈的太阳，热烈的好抽象，就像掩盖欲望却又欲盖弥彰，我要嚣张，嚣张到失去形状，青春已经荒唐，依然学着张扬，这话语太理想，先熄灭心跳才能拥抱，青春已经荒唐，依然学着疯狂，这声色太张扬，这话语太理想，这归途太远，要迷人且倔强， 热歌榜第五名，烟包乐队纸短情长。 我真的好想你，在每一个雨季，你选择遗忘的是我最不舍的纸短情长啊，道不尽太多涟漪，我的故事都是关于你啊，怎么会爱上了他，并决定跟他回家，放弃了 第四名，小潘潘，小峰峰，学猫叫。 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，在你面前撒个娇，哎呦喵喵喵喵喵，我的心砰砰砰跳，你留下你的坏笑，你不说爱我，我就喵喵喵。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。 第三名，阿四，喜欢。 扛住了对你永远的麻烦，扛住了朋友聚会的调侃，扛住了世俗生活的刁难，却扛不住对你的喜欢，躲过了世界末日的灾难，明白了生命是钱金不换，躲过了大悲狂喜的极端，却躲不过喜欢。 第二名，薛之谦，肆无忌惮。 野心残忍，却无比期待你的光泛圆满，别让纠缠显得孤单，用词挑战，要观又感，爱本是两端，要倾斜不难，要摧毁简单，我顺其自然，我表现勇敢，不缺艰难，随意调侃，爱会变习惯，这喜欢自愈的快感。 第一名，周杰伦，不爱我就拉倒。 不爱我就拉倒，离开世界，不要爱的打倒，反正我又不是没有人要，热烈的身体如果你也想要， 年前，我们生如夏花，为梦想努力前行。如今我们一岁了，创造982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开播一周年系列活动即将开启，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，免费领取缤纷礼物。6月26日 FM98.2 北京青年广播，聆听青春，见证未来。 最好又给我下起雪，怎么睡怎么刚好怎么狼狈，要不要拍成 MV 干脆，可能有伤害是最美，剧情是你才是有点误解，我们之间擦着雪不知不觉走了更远，绕着圈我怕你惦记一根烟，一整天旋律看了一千遍，唱片里我不醉不归，没有你的冬天，我会一直唱着唱着，直到你出现，回

然却更伤心，盲目讲义气，只是受点伤都不足为提。我呼呼也已经21，谁来来去去都好像麻痹，几句甜言蜜语，虚情或假意，才明白爱你的人从来不爱说明。 周杰伦，不爱我就拉倒。 不爱我就拉倒，离开之前不要爱的打倒，反正我又不是没有人要。割裂的双翼，如果你还想靠，和哪里都埋葬。 第四名，张靓颖，就算。 就算与之胜负，一直此去不会生死不顾。就算公平悬殊，就算注定彼此辜负，命运的起落。 薛之谦，肆无忌惮。 一心藏的却无比期盼，你的光泛圆满，

的饥渴是有限，关不住，等待着追捕，等待被追捕，寂寞的朝阳，每夜的节目，它粉身碎骨，你一度共度，在爱情里 时候能够见 体里去和你同呼吸，爱是 满天繁星闪烁。